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67集。魏王， 你这样的人才却不能为官，太可惜了。 之前朝中因韦韩爵自小疯癫才放过韦家，若是此刻翻供，让有心人得知疯癫是假，无疑是可以治个欺君之罪的。陈泽明只得将他收作门下幕僚，可心底到底觉得有些屈才了。 为官一途最是坎坷，其中危机四伏，倒是魏王已经风光如此，更不该久居其中。 陈泽明看他说的半真半假，颠三倒四，摸不清他真意，只笑了一笑。次日理过正事，陈泽明赶往静华宫，远远见一个小宦官捧着一叠书本站在宫门前，门口一名为首的卫士正在翻看，不时抖弄一番，查过一本便抛在身后卫士怀中。陈泽明走到跟前，众人见魏王到来都停下行礼。陈泽明瞥见那捧书兵士怀中的书本已经不少，最上头一侧面上赫然写着《金刚经》三个大字，不由得心中奇怪，取到手中稍作翻阅。 这是什么？ 是黄公公安排送来的。 进来，陛下差人送了不少经文。 陈泽明不禁纳闷，怔了怔，见那兵士手中检查过的经文已经有十来卷，伸手接过，自行先带了进去。走到房前，正见到萧定背朝自己而立，双肩微垂，身前积案盈切的都是书本。 萧景那孩子做事难以理喻，纵然读经，哪里用得了这么多。 萧定听见动静飞快转头，面上尤是皱着眉头，颇有些困扰的样子。两人视线相对，彼此都惊了惊。陈泽明低头看看手中黄卷，走了进去，将手中书本堆在那大叠经文之上。萧定看着他动作，动也不动，直到看清楚他放下的东西，脸色猛然间僵了起来，将头扭开，从鼻子里似有似无地冷哼了一声。陈泽明按下颇有几分忍俊不禁，粗略一数，那桌上多的不说，四五十本总该是有的，每一本都是新册，犹带墨香，似乎是专为萧定新制的，也不知真要看起来得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完。陈泽明沉吟半晌，听到脚步声走近，转头看那小宦官捧着剩下的经书站在门外，正犹豫着要不要进来。陈泽明招手，那小内侍连忙将经书抱了进来，又立刻退出去。萧定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堆书又被堆高了一些。待那小宦官退下，陈泽明动手将桌上原本乱七八糟的书本案卷整理妥当。萧定慢慢踱步转到他身前，瞥了他一眼，看他慢条斯理的清理，眼中直冒火，却也不肯先作声，末了终于还是忍不住。 他是巴不得我今天就剃度受戒。 陈泽明听了禁不住勾起笑意，将头压低了些，却还是被萧定看见了。萧定更加恼怒，脚下也快了起来，转了两圈站定了，突然拂袖将那经书一股脑全扫在地上。陈泽明抬头皱眉警告般地看了他一眼，萧定站在他面前，被他这一眼刺到，脸色骤然阴沉，更加满心的不舒服，冷冷地瞥了回来。陈泽明最恨的便是他这个神情，见了不由得更恼，如此两人隔桌而立，僵持片刻，互不相让。剑拔弩张地对视了半晌，直到二人都意识到这个行为委实幼稚，萧定转身在椅子上颓然坐下，陈泽明正弯腰要捡经文，又觉得不妥，叫了名兵士将地上收拾干净。待一切整理完，萧定那点邪火也已经过去，顺手取了本新的经书翻了起来。 陈泽明依在门上，微微侧头看他坐在窗前读经，神色平静从容。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将他整个人拢在其中，说不出的恬淡。虽然身着长衣，却自有种旁人难比的雍容。 若他是真心参禅，若他真是收心如此，我定当全力保他一生周全。 那经文枯燥，萧定看了片刻便有些索然，加上暖风习习，不多时竟然昏昏欲睡。待到清醒睁眼，屋中早已无人，低头看见身上披着件袍子，显然是陈泽明给加上的。萧定一把扯下那衣袍，走到门前张望，哪里还有人影呢？他怔了片刻，低头见那袍子犹托在手中，神情复杂，微微犹豫一会儿，终于转过头向窗前房梁上瞥了一眼。之后月余，陈泽明若有时间，隔三差五便会去静华宫查看。萧定对于他的到来，兴致所及会说上几句，若是不高兴了，一开口便是语中带刺儿。萧定口中粗语有限，但挖苦人的话却是层出不穷，逼得陈泽明忍不住想抽他。更有甚者，看也不看他一眼的时候也是有的。两个人就这么干坐在屋中，只看谁更受得住这份尴尬。陈泽明觉察到萧定这些时日其实是有些心绪不宁的，否则便不会有这样多的花样来折腾自己。他心中很是奇怪。萧定这个人虽然不善武力，但有个难以打破的坚硬内核，即使之前被暴力对待，却依然如故坚持不改，全没半点悔过之意。而所谓施暴，最终能凸显的居然只是己方的简单粗暴。不得不说，陈泽明对这样的认知实在充满了挫败感，以至于此后他宁可将对方的恶意讽刺忍耐得更多一点，也不想再轻易动手。那么让萧定这样焦虑的到底是什么呢？陈泽明想来想去，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，也许软禁的时间太长了。两年，若要他两年只待在一个院子里头，也许早就疯了，而萧定居然就这么熬过来了，似乎旁人也不惊奇，他自己也不怎么当回事儿。陈泽明于是并不怎么计较他，只是萧定说的实在过火时，才会忍不住出言警告。萧定若见陈泽明真要发怒时，往往倒是收敛些许，只拿审视般的目光不住地上下打量他。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下次再犯。陈泽明暗想，这人实在狡猾，他这是一步步地试探自己的底线。就这样，两个人总算是能平安相处了一段时日。陈泽明何尝不知道这样的接近极度危险，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，哪怕眼下还能平安，难保下一刻便不会失足落入万丈深渊。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那自己脚上的鞋到底会什么时候湿呢？他心中既惊惧也疯狂。世上的事情往往如此，越是禁忌的事情，反越容易显出难以抗拒的美好，使人趋之若鹜。于是陈泽明在彷徨中自欺欺人地想，这份心思便是自己死了，化成泥化成灰，总归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知道了。那么再无耻些也没什么，反正自己已经是满身罪孽，再多加上一两桩又有什么打紧的呢？然而他始终挥之不去的是源自自己心底的内疚。终于在这一天夜里，他梦到了殷英。陈泽明已经很久没有梦过他，殷英还是当年那个少女的模样，梳着双髻，青涩可人。他欢喜之余大感惊讶，然而很快他觉得自己似乎也仍是少年，他忘记了疑问。殷殷朝着他笑，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，他拖着殷殷要去躲，却怎么也拖不动，手中那只纤弱的手腕重如磐石。 他转头来看，一步开外的殷殷升上腾起烈焰，突然窜得高过人头，瞬间便将殷殷吞灭了。殷殷在火焰中挣扎呼喊，痛苦扭曲，他惊慌来扑打，殷殷的脸却突然变了，五指尖如利爪撕破那烈焰，带着跳动的火星朝他面上恶狠狠地照了下来。 是你吗，殷殷，你在吗？ 他惊慌的大叫，哪怕声音会传出屋子引来下人，也已经顾不上了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他满心只想得到这句话，禁不住一身冰冷。他在暗中怔了许久，方起身为殷殷燃了一炷香。 你来了吗？你若还在，便罚我吧，罚我万箭穿心，死无全尸。我已是不忠不义之徒，不该善终。可我真不想愧对你。我自己也不明白。 剩下的话他迟疑片刻又吞了回去，似乎这话一旦说出来便会惊到安息已久的家人。但其实陈泽明所无法面对的自己最不堪的事实，哪怕是故者也不能分享。若是说出来了，将来九泉之下自己该拿什么面目去见他们？他长久的沉默，最终将那香插入香炉中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蒋君凌。